挽不住的心 babe。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，你真的最了解我，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。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，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。上拉美，也许就是你和我最相配。Tell me, do I do I do I my baby？ 我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。Tell me, do I do I do I my baby？ 我是否只有放弃为所欲为？Yes, I really hope so. What time I do 才是对 ？Oh yeah. Oh. No, no, no, no.就是光